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三级左右，阵风五六级，最高气温-1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18，空气质量一级优。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张家口崇礼区实行管控，不再接待游客。北京62个博士后项目进入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朝阳区2022年两会今天举行宜居环境主题新闻发布会。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张家口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发布温馨提示，2022年1月4号到2022年3月30号期间，崇礼区全域实行精准管控。崇礼区域内的万龙滑雪场、富龙滑雪场、太武滑雪场、云顶滑雪场、多乐美地滑雪场、翠云山国际旅游度假区、长城岭滑雪场7家景区和滑雪场在此期间不再接待游客。张家口市其他县区景区正常开放，来张游客需携带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12月18号到20号，第一届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将在广东省佛山市举办。大赛由人社部主办，以“博采科技精华，创新引领未来”为主题。本次大赛是1985年我国博士后制度实施以来举办的规模最大的全国性博士后创新创业赛事。北京参赛代表团来自部分中央在京设博士后站单位和市属设博士后站单位的62个博士后项目，111名参赛选手参赛，专业涵盖新材料、新能源等8个行业。截至目前，本市已经在8所市属高校设立博士后流动站51个，设立博士后工作站166个，涵盖了北京市优先发展的全部10大高精尖产业领域。朝阳区2022年两会今天举行宜居环境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布了2022年朝阳区在交通改造、老旧小区改造、绿化景观等多方面的民生措施。详细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天池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 嗯，在交通治理和景观提升方面，2022年朝阳区将有哪些举措呢？ 好的，先介绍一下这个景观提升。那么朝阳区城管委呢，将会聚焦冬奥核心区，去布设7处冬奥的景观装置小品。那么围绕场馆周边的林翠路、北辰西路等19条奥运专用道，去添设相关的景观主题元素。同时呢，在长安街的延长线、三里屯国贸这些重点的区域，也会结合春节民俗这些传统的中国元素，去打造这个冬奥特色的景观。除此之外呢，朝阳区还新增了这个广渠路沿线2处以生态休闲为一体的，总面积达到了22.5万平方米的景观绿地。除此之外呢，在这个2022年啊，朝阳区也会对这个比如说朝阳区北里等17座小区老旧供热管网进行相关的改造。那么在交通方面呢，明年朝阳区将会新增3000个停车位啊，继续去完善一些交通的基础设施，比如说京哈高速啊，它会进行加宽改造。建成之后呢，原有的双向6车道的主路将拓宽成双向8车道。包括像这个五方桥到白鹭收费站这一段的辅路，全长是2.3公里，也会进行相关的扩建。朝阳区呢也会在明年对这个通马路、新密快速路建设进行这个启动。同时呢，亮马河北路、大洋房路、王化路的开工，也会建成居字房路等10条主次干路和支路。在这个望京区域，这个朝阳区也会进行一个交通的综合的治理。那么去比如说打造它的望京的绿道网络，去建设18公里的这个望京外环的休闲绿道等等，通过这样的方式把这个区域的整个的交通的微循环把它打通。同时呢，在亚运村和奥运村地区也会进行慢行系统的改造和相关的交通硬件的提升。主持人。 那么在水环境治理和绿化方面，哪些项目将在明年推进呢？ 水环境治理呢，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目前已经存在的这个亮马河的这样的一个夜游啊，它的这个旅游的线路。那目前呢，是从这个燕莎码头一直到蓝色港湾的码头。那么从明年开始啊，这个整个这个航道将会加长，现在是1.8公里。那么加长之后，是从亮马河的东三环一直到红岭金湖段，全线是6公里。 去规划出五个段落，那么把整个航线给打通，那么大家乘坐游船就可以这个在水上去玩更多的时间，同时呢去持续的改善这个河湖的水环境，包括整个沿途的这个夜景还有水岸的建筑和绿化也都会进行提升，它的船闸涵洞重要的桥梁节点这些设施啊，也会通过灯光秀这样的方式去进行升级和改造，同时呢航线上包括燕莎桥在内的24座桥梁它会有一个统一的命名去讲好水化的故事。那么在绿化方面，朝阳区呢会在明年实施东风迎宾公园的开工建设，预计在明年10月就会开园了，将成为游人和周边居民一个遛弯打卡的好去处。主持人。 好的，感谢天池带来的报道，谢谢，再见。 好，再见。 大兴机场本月初开始在停车楼和航站楼设立两个核酸检测点，向广大旅客市民提供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服务。两处核酸检测点分别设在大兴机场航站楼1层17号门和 P2 停车楼1层10号通道南侧。目前日均约有500多人进行检测。航站楼核酸检测点提供24小时服务，最快2到4小时可以出具核酸检测报告。P2 停车楼检测点服务时间为每天9点到晚上6点，最快6到8小时可以出具核酸检测报告。市重大项目办和经投所属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宣布，北京地铁17号线南段年底将实现初期运营。今天，新闻广播记者张博前往17号线现场探访，关于线路准备情况，我们来连线张博。张博，你好。 金明，你好，听众朋友，下午。 来介绍一下目前17号线的状况。 好的，这个17号线南段呢是途经朝阳区和通州区，全长是16.5公里，一共设了7座。从南向北的话，分别是大会湖局站、四渠北站、北神树站、十八里站、周家站以及十里河站，全部是地下站，平均的站间距呢是2.63公里，设次渠南停车场1座，占地是达到了28.82公顷，总的建筑面积呢有14.7万平米。是来承担车辆的停放、整备等等这个作业任务。17号线呢，采用了 A 型车8辆的这个编组，最小的行车间隔是2分钟，线路最高行车的速度100公里每小时。其中在次渠站呢，可以跟这个目前的亦庄站进行换乘，而在十里河站，能够和10号线和14号线来进行换乘。据了解呢，17号线南段工程是在2017年的4月份开工的，也是克服了沿线99处环境风险。其中呢，穿越这个特别重要的风险源包括既有这个线3处、铁路线3处和桥梁4处。在穿越这个既有线及铁路时，对这个线路变形的控制是要求比较高的，基本是2到3毫米的这样的一个标准。而北京东部地区这个覆水粉细沙地层呢，又大大的增加了工程的施工的一个难度。这个工程在今年的9月6号是完成了项目的验收。全线是从这个9月10号开始进行一个试运行，到12月10号试运行了已经是3个月的时间，计划是在今年的年底来通车试运行。其实在现场的探访中，我也是发现呢，17号线站点的空间感还是比较强的。据工作人员介绍呢，空间结构上是通过整合设备的管线及局部裸露和挑空的方式来最大化的提升空间高度，还给乘客更多的一个车站的这种舒适性的感受。17号线呢，这个整条线是一条贯穿中心城南北方向的一个轨道交通干线，全线的装修设计是通过科创未来这样的一个概念的主题，贯彻北京城市总规当中科技创新中心战略定位的这样的一个思想。南段实现通车之后呢，能够将城市东南部重要的客流集散点呢串联起来，满足点到点的这样的一个直接服务。比如说从这个始发站嘉汇湖站到这个十里河站的话，全线大概是18分钟，对比之前的这个平均的通行时间，大约能够减少半个小时，可以说是对周边居民的出行也是大大的便利了，能够提升这个北京东南部轨道交通这个线网的一个服务的功能。冰冰。 好的，感谢张博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偏偏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 Fly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 人类会在半年内更新掉